泛起洁白的浪花，歌声飞扬，歌声飞扬，像白帆穿越风浪。花哟花哟哎，花哟花哟哎，花起了青春的山板哟嘿。星光哎，才会照相哎，追寻着金色金色的太阳。花哟花哟哎，花哟花哟哎，花起那青春的山湾哟嘿。同心是爱哟哎，并肩是歌哟哎，书写那蓝色期待着飞翔，嘿嘿哟，心潮里涌动着焦急的焦急的渴望，挥动双桨，挥动双桨，我俩柔嫩的双翅拥抱那宽广宽广的海洋。花哟花哟哎，花哟花哟哎，花起那青春的山湾哟嘿。波涛万里哎，激情万里哎，走向那蓝色蓝色的月亮。一个太阳挂在床头，挂在床头，有空就把它抽上一抽呀，抽上一抽。千行在水下分不出白昼，不知道太阳在东头还是西头。大花伞的姑娘爱着这太阳走，想见太阳是千叮咛的渴求。八十九十九天返航的日子，躺在太阳下狠狠晒，他狠狠晒他三周，狠狠晒他三周。 蜜蜂的舱室站着就要喷头，画一个太阳给心情一点自由，敢于大海共舞的水兵不会为生活一丝缺憾，缺憾有后愁，潜艇兵的空间虽然没有蓝天，潜艇兵的胸怀里能翱翔海鸥，莫说大海深处见不到太阳，太阳正常在潜艇兵的心头，潜艇兵的心头。哦， 错。

那海上，一群青春年少的士兵，脚踏上剑气，阳光天堂，好战友，好战友，好战友，好战友，你含辛茹苦也坚强，你无怨无悔多高尚，南沙是祖国胸前的响鞭，你就是燃爆是闪闪放光芒。 严阵以待，激我钢枪，我守卫在海防线上，保卫着祖国无上荣光。我爱这蓝色的海洋，祖国的海疆有丰富的宝藏，我爱晴朗辽阔的海空，英雄的战鹰在展翅飞翔，海浪，海空战士胸有朝阳，我守卫在海防线上，保卫着祖国无上荣光。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， 战狼毛主席挥手指引航向，我守卫在海防线上，保卫着祖国无